停的真是地方啊、哎、 现在的嗓子 现在照样唱， 这烟酒嗓还唱呢 啊？怎么了？ 就你的嗓子是味吗？ 你再来呢呀， 现在唱 啊， 风风、 哎、行了 行 了 行了 行了， 开展 什么展， 还开展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啊？这个 啊， 问题要慎重。 嗯，要慎重。嗯，您是谁呀、啊？ 我是你的神。 行行行了行行行。 当当当当， 起了哄。我的肾，肾亏呀、啊。 一天一天不让我闲着， 怎么你了？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啊， 然后呢？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十一点呢， 吃完了 烟又续上了， 接着呢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说了相声， 演小品， 演了小品， 主持节目， 主持了节目， 拍戏， 拍完了戏， 该歇会儿了， 歇会儿 啊！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哎呦， 忘了上厕所了，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把您忘了， 我跟你说，那个手到底行吗？ 这个没 价值，停， 起个步，不行了， 哎、这毛病可不好啊，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啊， 我得先请。 怎么？ 哎，你啊！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怎么你先请假呀、啊？ 怎么了？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啊！啊，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怎么了？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啊， 强心针 是， 那都是给你预备的。 对， 还有你们几个 啊？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啊！干解毒吗？ 多新鲜啊！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啊，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啊？谁一箱一箱抽烟的？我先抽你，我。 嗯、 啊。他抽一根烟就得就八瓶啤酒 啊！ 我找谁喊冤去了？ 我是那么回事吗？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就记得了吗？ 这对呀、 啊，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样，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对呀、啊， 你瞧瞧你们一个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嗯， 我舔着脸还说我呢，还。 哎， 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 嗯， 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嗯，到你那儿倒休。 嘿嘿、啊、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放了甭放了。 不是我这怎么样， 我 也没放 了 下。 我 就 别说了。我就知道有这个。 什么毛病这都。 啊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一天对。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啊、我请一个月。 啊一个月。 对没错。 我 就趴下了。 哎李京。 啊 我一激动。 像话吗你们啊你们像 话吗什么意思啊 一个气度 啊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那怎么办呀、啊、 我请半年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我跟你说、啊、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你来一年 对、啊、来不了了 干脆 二年 摘除 摘除啊不像话 你让就得让我走、 啊、你要不让我走让我走 我就没啥一个人不行 直接说了 好这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改电话电话 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 啊拍到天亮哎不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哎、 这有点意思啊 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 哎 打今天开始啊我先记一个月酒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哎 不 啊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拆除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哎行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不行了

你不许再唱这首歌。 来一个欢快一点的 啊， 来一个电视连续剧主题曲， 什么呢？ 包青天的片尾歌，黄安老师演唱的 啊， 新鸳鸯护体梦。 哎呀，你看这 首歌好， 这裤衩啊还在嘴里呢，还护体梦， 新鸳鸯蝴蝶梦， 蝴蝶梦， 咱们表达了一种北京的气息，护体就是北京话。 哦 哦， 送给你啊， 你又送给我， 你唱出这样， 你来来。 昨日你家发大水，你把变成老乌龟， 哎哎、行了， 你把变成小鸟满天飞。干嘛干嘛干嘛？ 你妈才王八精呢！谁变成老乌龟了？ 我说这个刚才跟胡同口那小孩学的， 你学点好， 再给你来一个，来一个温婉一点的 啊， 我给你来台湾的 啊， 你女歌唱家芹菜，我给你唱。 哎哎哎，你别唱芹菜了，你唱着胡萝卜吧。 唱胡萝卜干嘛？ 哪有一芹菜啊？ 蔡芹， 这还反正话。 我这有点一紧张，我告诉你，这是没法伺候你们这路角，我跟你说吧。蔡琴 啊， 烫一大波浪，这儿长一痦子。 嗯嗯， 我给你来一首温婉一点的。 嗯， 掐死你的温柔。 我听着都疼啊！怎么这么残忍呀、啊？ 来一个被遗忘的时光。 哎，这歌好， 您听着有没有那女中音的感觉？ 主要听这劲儿， 特别的朦胧。 来吧， 特别的抒情。 是， 一唱出来是这样的。 嗯嗯，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点意思啊。 是谁？还敲打我窗， 还敲啊， 是谁玩命敲打我窗，是谁你鼓掌就不敲打我窗，多好， 有什么事不能进来说吗？一大晚上你老外头敲窗，我这瘆人不瘆人呀？ 就这个人就是太直接， 嗯， 太粗俗，人家表示一种含蓄， 嗯， 一种抒情， 这歌也不好。 这回我给你来一个吧，来一个蒙古族女歌手 啊， 乌兰托亚演唱的， 哎， 万人空巷的歌曲， 什么歌？ 套马杆，怎么样，各位？这歌好， 这歌旋律非常欢快， 载歌载舞，草原风情。 哎， 一唱出来这样的， 你来来。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用一个晚上，给我一。 可别唱了，你唱这什么词儿？ 有错吗？ 当然了， 这人多讨厌，赖我吗？ 怎么着？ 赖我？本来给我一个汉子 啊， 威武雄壮，旁边一看他，你看长得跟粪堆似的，这玩意儿你一受干扰，给我一汉子用一晚上，你说这玩意儿？ 你呀，你甭说这个， 这回我给来压箱底儿的吧， 压箱底儿的， 大家都没听过，你也没听过，原创歌曲送给你， 什么歌？ 让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年。 不是，咱可说好了 啊， 你不能再唱这个乱七八糟的， 保证不是乱七八糟， 不能占便宜了， 绝对不占便宜了 啊！行，你开始吧， 让您顺心如意。 哎，来来来， 送您一个火风演唱的童真歌曲。 大胡子还能唱童真歌曲？ 荡秋千， 真没听他唱过。 献给你， 又献给我。 一唱出来这样啊， 来吧。 太阳出来你荡秋千，荡完了秋千你荡电线，突然来了一阵高压电呐、啊，从此你离开了人世间。 就别唱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录音，由青年相声演员甄奇、李然合说的《为你献歌》。听完了年轻人的作品，下面我们听一段珍贵的老录音，是相声老前辈王本林、杨少奎合作的《披故意》。 相声里头， 哎， 有讽刺和夸的， 可不是吗？ 不得要有， 哎， 不过是这个当铺里头， 嗯， 这点黑幕您明白。可是当铺打出来的东西那叫嘛？ 打出来那归故意， 归故意。 哎， 故意行这里还有黑幕，您知道吗？ 这个真不知道。 在旧社会下 啊， 故意街。 哎，对，故意街嘛， 一份挨一份门脸， 可不是吗？ 挺白的天儿啊，挺亮的屋子，他把它弄黑了。 那是干嘛？ 把灯开开 啊， 他这个东西是灯下不关色。 哦， 这故意里他 是 屋里的也就四五个人， 嗯， 摆的什么叫啊？马褂坎肩啊， 哎， 有几个幌子挂出去， 哦， 也许大褂， 哎， 也许皮袄挂在外头， 是啊， 可一样，是酒在外头跑的，到那上不了当， 哦， 自打乡下来的准吃亏， 可不是吗？ 进到里边来呢， 啊， 你打算买大褂，他给你摘一下， 哎， 先让您瞧这大褂怎么样，把大褂拿过来呀、啊，半边还有俩人当着助手， 那干嘛？ 哎，你想当铺打出来的东西啊？ 还有风湿疏咬的地方， 哎，对，背不住， 也有种窟窿地方， 哎， 破的地方他不拿呀，补定补， 啊， 补不补？ 他怎么？ 他补不行啊，补拿机器这么一砸呢， 哎， 看得见了， 哎， 他拿酱子粘， 哦， 拿酱子粘上了，他就人家挑啊， 哎， 看那大罐子挑一挑，刚挑的有窟窿地方啊， 这回看出来了， 看不出来， 怎么？ 那一扭嘴啊，告诉那伙计，那伙计端碗水来啊，先您喝水吧，这多客气 啊， 显得周到，您喝水吧，必须呢， 哎， 你买东西得让让， 哎， 行行行， 哎， 刚一扭头，他把这衣服，烫， 好，这不行， 这不行，这在摘的刚摘的这个下边的地方啊， 嗯， 扯个三角口的， 这回看出来了， 也看不见， 怎么？ 又一扭嘴。那小满把烟卷拿过来，现在您抽烟，呸，好嘛，又过来。这位宅的前啊，问他， 嗯， 怎么样？我穿的个头小吧？ 嗯， 这位一比呀，一看个头，穿的大褂就是小一点。 哎， 嗯，大褂短，一提短呢， 啊， 他给折了，先生， 啊， 一点不短。 怎 么？您信吗？我跟您的个不一样吗？您瞧， 哎， 你看我比您还矮呢，你可听见了？ 啊。 短不了，您短不了，那我比你矮着点，我穿你看， 嗯， 您瞧，短吗？ 嗯， 短吗？还得往底下瞧， 嗨， 你想往底下瞧能短吗？ 对呀、 啊，我都搭了地了，他这人腰都弯着了，你瞧短吗？你瞧嘛，你往下瞧，他就往下瞧， 哦， 要一看那穿的长怎么办呢？ 啊， 他翘脚，你看着，我都比您高， 嗯， 比您高吧， 嗯， 再穿起来，你看，你往那，你往下瞧，您瞧， 哎， 他怎么凑合着卖给您呢？ 嗨。 先生错不了 哦， 你往门口瞧，咱写的字了， 写的什么呢？ 这字上写的什么呢？管保来回， 这不行，放心 哦。你看那几个字乐，好，你就给我包这件，钱也给完了，这边家的这个故意的家的，到家里头打开呀，再一看穿出来的瞧， 嗯， 成半截棉袄了，照这， 嗯， 哎，我事先不算了吗？女人呢，当然了， 嗯、 瞧瞧。花都是冤钱， 嗯， 你看买这东西多上当啊，得了给孩子毁了吧， 嗯， 别不给孩子毁， 啊， 没关系，我回去换去， 哎，对，换去吧， 没关系，我回去换去，他那写着了，管保来回， 对呀， 哼，错不了，把这衣裳拿着回来了，到那蓝柜往那一溜，等会儿给我换换， 嗯， 你再看他呀， 他说什么？ 买天请客去又斟茶倒水的，现在脸那么一绷，怎么的了你呢？这个小啊。你没花那些钱吗？ 嗯， 那有大罐，这个我不要了，你买了就完了，嗯，完了，像话吗？你们这不写着牌子吗？管保来回吗？ 哎， 是啊，管保来回啊， 嗯， 管保你怎么来的？ 啊， 你倒规矩， 这么管保来回啊？ 倒霉不倒霉？ 哎， 上当不上当？ 这是骗人的。 骗人，他们厉害不厉害？ 厉害， 我们比他还厉害。 谁呀、 啊？我。 哦。 我们专治他， 你能治他？怎么治他？ 那阵我们在鸟市演出啊， 嗯， 我们六七个人，昨天打算抽烟卷就上那儿去抽去， 哦， 打算喝水上那儿喝去， 就那么喝，他让喝吗？ 那当然，你这叫我喝你碗水， 还是这话？ 我抽你烟卷不敢。 有什么主意呢？ 有主意，弄块砖头啊， 哦， 拿着手绢把砖头包起来， 哎， 那个讲花铜子啊， 可不是吗？ 往胳膊这一搁， 嗯， 仿佛这还是铜子儿， 哦， 抱着这媳妇， 哦，坐呗。 到故意门口那哈， 嗯， 也不往里头去，瞅，瞅那个大褂啊和坎肩啊都瞅，哎呀，这个大褂啊，我穿的小一点儿， 嗯， 刚说小一点，他现在打算买， 嗯， 先生，来东西吧你，里边来，里边来，里边里边来， 嗯， 往里边让， 哎， 往里边，让里边来，到里边往那一坐呢，小买卖斟碗水， 嗯， 先喝的，点烟卷就抽， 嘿。 抽的三颗烟卷啊，一扭头的掖兜了四颗， 嗨， 抽完了烟卷喝完了水呀、 啊，啊， 那个过来了，先生，哎呀，你用点嘛，再用点嘛， 嗯， 咱这有什么，要嘛有嘛，要嘛有嘛，你不打算也抽完了烟了，也喝完水打算走啊， 嗯， 一句话就把他气了， 怎么呢？ 咱这有嘛，要嘛有嘛。我打算买点白菜呢，嗯，没有你的，给你， 嗨， 把我推出来， 你讲， 前面这个买卖多呀， 嗯， 故意街打这头到那头50多个买卖了， 嗯， 五十多个门面的，